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于是又有了第二日、第三日，开封府内外依然与往常无异，并没有听说什么诛下人、吓死人的案子。展昭心中疑惑，又跑了几次端木草庐。端木翠这几日倒未外出，对着一把生了锈的菜刀苦思冥想。据说这是庖丁的剪牛刀，如果能设法换出刀中的精怪，展昭便有幸一睹昔日庖丁的剪牛神技了。 我现在对解牛真的没什么兴趣，我满心都是怎么抓出药。 哦， 端木翠耸耸肩，奉送了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。展昭忽然心生一动， 你怎么如此漫不经心呢？莫非那猪妖并未逃出去，你只是借机出口气，折腾一下开封府？ 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那你就把张龙、赵虎他们召回来呗。 招回来是我的道轻巧，问题是我敢冒这个险吗？ 展昭心中愤愤，又道， 如果抓到了猪妖，是不是要派人通知你去收服？ 用不着派人这么麻烦。 端木翠忽地想到什么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符纸，用手撕成蝴蝶形状。 好看吗？ 撕出来的蝴蝶怎么会好看呢？ 展昭正预备呛他两句，端木翠已将蝴蝶捏于指尖。说来也怪，那蝴蝶竟立于指尖不倒，蓦地蝶翅颤微微地一动。展昭以为自己看错了，揉揉眼睛再看，原先糙黄的蝴蝶以隐现斑驳的色彩，触须轻巧巧地颤着，羽翼扇了又扇，忽地振翅而起，在展昭面前翩然而舞。展昭一脸的不可置信，正要夸赞蝴蝶精巧，端木翠扬起手掌，啪的一声将蝴蝶拍扁在展昭的右肩。 你 眼见端木翠如此涂炭生灵，展昭险些跳起来。 我什么呢？这是信蝶，若是发现了猪妖，轻拍三下，他自会唤我前去。 展昭低头，右肩哪还有什么蝴蝶？再仔细看时，才发现红色官服上透出一个暗红色的蝴蝶轮廓。又两日，包大人要审张龙、赵虎那日大闹端木草庐时抓回来的逃犯。张龙、赵虎拿人不易，很想旁听查案。刚往开封府大堂走了几步，就听到展护卫别有深意的咳嗽声。算了，还是继续查看猪圈去。张龙一脸皱成了苦瓜，赵虎则是哈欠连天。昨儿晚上留守猪圈的牙差火烧火燎地通知他，发现一只猪行止异常。待得赵虎赶到现场，才发现那只举止异常的猪只不过是出于男大当婚的懵懂冲动。此时开封府的大堂，包拯正襟危坐于案台之后，惊堂木一拍， 带人犯。 被带进大堂的人犯视死如归者有之，两股战战者有之，张扬跋扈者有之，含泪抱屈者有之。但像今次这位被两个牙差拎进堂来，屁股高撅，脖梗里缩，眼神迷离，嘴巴嘟起，咸水横流的，实属平生仅见。包拯皱眉， 这是为何？ 两个牙差将人犯放下，其中一人愁眉苦脸， 大人，小的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，这逃犯数日前逃狱，被张龙、赵虎两位大人捉回之后就性情大变，整天嚷嚷着饿，每餐要给他们十几个馒头，十几碗面糊饭，睡觉时趴缩至一团，近来愈发连人话都不会说了，有事没事四处愣拱。 说话间，那人喉底呵呵有声，又在那牙差脚踝处拱来拱去， 嘴边不但流下咸水来。那牙差有心给他一脚，又怕在包大人面前放肆，只好不断往边上避上。外人看来，竟似被那人犯拱开了好几尺远一般。包拯与公孙策面面相觑，良久，公孙策感愧： 这哪里是个人啊，这分明是只猪啊。 大人，依属下看，怕是要请洗花流的端木姑娘过府一叙了。 哦，既是这样，还不快请。 展昭退至门外，看看四下无人，轻拍右肩三下，那斑斓的信碟翩翩振翅而起，便逾墙而去。幸好这猪妖道行尚浅，不致兴风作浪，幸好这猪妖附在人犯身上，一直被深锁于开封大狱，不致在民间为怪。看着信碟翩然远去，展昭竟有点后怕起来。端木翠步出草庐，那信碟在空中绕了几圈，旋即回返而去。 哎，他们终于知道那猪妖是附于人犯身上了吗？ 端木翠狡黠一笑，回顾炉内。 此番略施惩戒，可帮你们报了仇了。 说着打开门，自向城内而去。草庐内依然寂静如初，只那篱笆门忽地咧嘴一笑，怡然自得。端木翠出远门了，他从庖丁的解牛刀上得到启发，要去齐鲁之地寻找春秋时齐国名厨易牙的旧物。 只要我找齐易牙用过的刀锅铲，略施符咒，换出附着其上的精怪，他们自然会为我奉上易牙独家烹制的珍馐美食。美食啊，展昭！ 端木翠双目放光，食指大动。 我听说易牙的为人不怎么样，争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。 展昭，你需要明白，做菜的技艺跟人品通常是不挂钩的。喏，你的人品不错，你上次煮粥还不是险些把开封府的灶房给烧了。 你是谁告诉你的？ 在场的只有公孙策和王朝马汉，几人都信誓旦旦表示绝不会说出去。端木翠得意洋洋： 哼，当然是灶神了。 跟灶神都攀上关系了，展昭倒吸一口凉气，同时得出一个结论：人虽然能修炼成神仙，但是这八卦长舌家长里短的毛病依然如影随形，可见神性人性在某些时候还是有共通之处的。 那你走了，如果有鬼怪作祟怎么办？ 哪有那么多鬼怪作祟呀？ 端木翠拍拍展昭的肩膀： 再说了，不是有信碟吗？ 你什么时候走，我去送你。 啊，哪那么麻烦，就此别过。 端木翠朝地上跺了几步： 徒弟借个道。 接下来端木翠的身子就矮了下去，说是矮了下去也不太贴切，准确的说呢，应该是说端木翠脚下的土地忽然变得绵软，而端木翠就这么施施然陷了下去，直至末顶。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土遁？ 展昭目瞪口呆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又听见端木翠叫他： 喂喂喂，展昭！ 低头一看，头皮发麻。端木翠只一颗脑袋露在地面，急急交代： 帮我看着点家，没事过来看看。嗯， 知道知道，你可以走了。 端木翠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倏地又没入地下。展昭伸手抹去额上的冷汗： 跟端木翠打交道的确是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啊。 头两天展昭还抽空来端木草庐小坐，第三日起便不得空了。 城内西四街锦绣布庄出了桩命案。像开封这么大的地方，出个把命案是一点都不稀奇的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不出命案，整日架尽是邻里纠纷、争风吃醋、缺斤短两之类的事宜，开封府早改名叫开封调解中心了。受害者是锦绣布庄的老板李松柏，男，50上下，人际关系简单，中年丧妻，膝下无子，自远亲处过继了个干儿子，名曰李光宗。这李光宗尚未成家，好吃懒做，不事生产，很是不得李松柏欢心。据目击者户部刘尚书家的家仆鲁阿毛回忆，当晚现场的情形是这样的。那晚鲁阿毛得了府中嬷嬷的吩咐，去布庄为夫人取一匹凌霄红布。刚走到布庄门口，就看见李光宗神色慌张地出来，还差点撞到了鲁阿毛。鲁阿毛心中奇怪，不见李松柏出来迎客，便往内室去寻。一见内室，就见李松柏仰面倒于地上，双目圆睁，舌头外吐，已然气绝身亡。于是鲁阿毛一边大叫杀人了，一边追出门来，恰好遇上巡夜至此的王朝马汉。根据鲁阿毛提供的嫌犯行踪，王朝马汉追了没两条街，就把李光宗给抓住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